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有一封来信啊，其实是很早的时候，在六月底的时候给我们写的一封信。思佳姐、汪冰哥，你们好，给你们写一段小小的关于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的文字。我一直都非常希望能遇见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和我一起畅聊生、畅聊死、畅聊人性、畅聊喜悦、畅聊悲伤，一起哭，一起笑，哭到心里留下一个大窟窿，笑到牙齿都掉了。但是我找不到他。成年人的世界，大家都有所保留，有所忌讳，因为利益彼此疏远又走近。找一个能让人感到温度的、温暖的人，太难太难了。你怎么活，亦或怎么死去，都是孤独，就是这样吧。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他最后给了一个问号，就是这样吧。那是这样吗？我们来问问汪冰老师。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不知道回答完了题主会不会特别的失望啊？但是通过题主的文字，我猜应该年纪不是很大，是位很年轻的朋友啊。他这里边所说到的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我感觉特别像是一个灵魂的复刻版啊，就是可以和我们的题主在大多数时候，甚至每时每刻可以情绪同步，可以一种高度同频共振的方式，对这个世界上、对周边发生的事情做出回应。在这些形容的背后，我就感受到了那种美好。当我们的题主想象生命中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那可能每一件平凡的小事情都会变得让人感觉到的格外的感动、格外的满足、格外的美好、格外的幸福。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很多啊和他年龄相仿的人都会有类似的感觉，这可能也和我们现在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相关。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可能都是离开了家乡到各地去读大学，然后毕业以后或者是留在当地或者到其他的城市去工作，也就是说呢，可能自己从小能够一直到大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这样的伙伴应该是很少很少了。那现在又因为有的时候在路上，像如果在大城市的话，那个通勤时间又比较长，再加上工作啊，每个人就很疲惫了，也很难拥有自己的业余生活，再去交往一些和自己兴趣相投的这样的人。那所以呢，可能每天在自己身边的就是同事了，但同事多多少少大概又有一些利益是牵扯相关的。另外呢，还有也因为现在的工作上流动性又比较大啊，也许今天是同事，那明天有的人就离开了，也很难保证这份友谊能够有存续多长时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让像我们这位题主这样的年轻人生出一种孤独的感觉啊。如何能让别人了解我的悲欢，如何能让我们一起哭一起笑，能够畅聊人生呢？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内心和其他这个事情的链接有很多种方式，你说的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有三五知己的话，那当然会是好的。但是你想和别人畅聊的这些，是你自己已经深深的体验过的吗？如果你真的能够深刻的体验过的话，也许你就不那么急切的渴望的要找到这样一个同类的朋友啊，而是可能深深的、深深的沉醉在你体验的这些对象当中了。 其实刚才思佳说到了，我们的题主反复提到了叫畅聊，我一直在内心里反复的去琢磨这个畅聊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人和你一样对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但是意见相左，是不是就不叫畅聊了呢？好像在这个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叫做回应啊，对方的回应应该是我们所期待的，所以听上去这样的畅聊非常的理想或者是理想化。我们在人生中的早期应该都有想象过，遇到的灵魂伴侣应该就是可以一起去畅聊一切的人，但是慢慢就会发现，因为每个人的观点视角不同，像思佳刚才说到的，每个人对生和死的体验不同，要求另外一个人与我们同步，与我们一致，与我们有一模一样的体验，本身就是一个不太现实的期待。所以最后我为什么说可能孤独，就像我们的题主所说的，就是生活的样子，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你感受到一模一样完全相同的对生活的态度、感受、情绪、想法都会有差别。如果你把这个作为生活幸福的一个期待的话，那你找到那个人的当下可能就是失望的开始啊！我不是在诅咒你，因为可能在有些事情上高度一致，这个时候我们的期望值就会很高，而当另外一些事情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我是不是找错人了。可是如果想从人的身上得到这种随时都有你期待的回应的幸福感，真的是太难了。 嗯，所以到底应该如何体验幸福呢？我们今天也以书中的内容来回应这位朋友，如何体验幸福？想象一个美妙的夏夜，温热的空气，聆听蟋蟀虫鸣，遥望星空，最适合幸福的场景。然后你走进屋子，走过孩子的房间，发现儿子在睡觉前特地把所有毛绒玩具都摆出来，在身边围成一圈，他的小脑袋伸在被子外面，枕边一堆可爱的小动物玩具，你深深地被这个场景打动了。上床后，你和妻子谈起了幸福，交流了各自的想法。你觉得有些幸福可以通过努力得到，但是妻子认为幸福是寻不到的，只能靠运气偶得。入睡前你感觉很好，意识到能拥有这一刻是多么幸运的事，你思考着维持幸福所必须做的一切事，你想了太多，不知不觉昏昏入睡了。你刚刚经历了幸福的四种体验，每一种体验的性质、机制和意义都截然不同，情境、情绪、构建和幸福观，这些体验适用于什么？能带给我们什么？幸福的情境。下面这段引文摘自我的一位教师的来信，他如今已在法国西南部过着退休生活，我经常和他长时间的探讨幸福。亲爱的克里斯托夫，那天你请我讲讲幸福的时刻，我随意回忆了最近的一些时刻。妻子在家里摆上花儿，早晨推开房间窗户，看到赏心悦目的景色，在电话里听到孩子们欢乐有力的声音，和朋友们一起吃烤野鸽烩串，和孙子们认真地探讨最初的人生思考，观察鹤群神奇的飞行，维修损坏的百叶窗重新安装，审视劳动成果，意外接到远方好友的来电，告知下午要上门拜访，独自在林中漫步，不时地停下脚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和侄子们品尝一款有年头的阿玛尼亚克烧酒。我们经常说到幸福时刻，指日常生活中那些寻常却又甜蜜的时刻，当然毋庸置疑的是还有其他幸福突如其来的时刻，通常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时刻：交流的时刻、聊天、信件、电话；身心共融，融入大自然，欣赏艺术，感官体验，品味美食或身体享受，或有所成就的时刻，工作或爱好。某些日子似乎更适合制造幸福的时刻，但这到底是取决于情境，还是因为你更敏感？ 有人会错过幸福时刻，看不见，抓不住，让幸福从身边溜走。有人会勇往直前，追寻幸福，让自己更容易接纳幸福。有时候日常生活的这些小节目不会自动开场，所以自始至终主动性都至关重要。这些情景，这些时刻，都是幸福的脚踏板，前面还有长长的路要走。这些内容也是选自《幸福生活的秘密》，克里斯托弗·安德烈的作品，由蔡红宁翻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其实我们刚才呢，也是向我们的这位题主推荐了别人感知到幸福的一些情境。推荐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题主所向往的那种交流的时刻不过是其中之一，顶多呢就算是其中的三大部分之一，而且在这一部分当中还变成了这个其中之一小部分。也就是说，这顶多是幸福感受的不足十分之一而已吧，就还有其他的90%的那种幸福都有待于你去体验，而不仅仅是找到一位所谓的知心好友，和你的三观完全一致的啊，每天畅聊，不仅仅是如此而已。 对，我们为什么要分享刚才那段文字呢？就是因为我们从题主虽然不长的信中读到了一种他对人生的失望啊。如果人生遇不到这样一位可以畅聊一切的朋友，那这样孤孤单单的存在，生活不就觉得让人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但是就像刚才思佳所说到的，人生的幸福感中关系非常重要，但它永远只是一部分。而且想想，就算找到了这样一个人，是不能够随时畅聊，也要取决于物理距离、物理之间的隔离，还有包括对方的时间表等等，包括对方的情绪状态。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与自己交流，能够在生活当中体验到其他各个方面的幸福感，你就会对对方的期待呢小一点点，对方也会变轻松一点，更重要的，你会更自由，因为你的幸福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在生活当中，当我们越不能自己给自己幸福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对关系产生一个非常高的期待，我们希望另外一个人通过他的方式让我们开心和幸福起来。那毋庸置疑，确实人际关系有这样的功能在有些时候，但是我们不可能全天候的只依赖他人，毕竟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和自己相处，或者像这位年轻的题主在最后所问的问题也是指出的真相，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其实就像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一体两面，孤独这件事情也像一枚硬币一样啊。当你说是孤独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每一颗灵魂其实都是独特的，也就是说你的内心可能就是塑造着你独特的这种生命体验。我记得在之前啊，我自己曾经写过一段文字，就是给一本叫做《孤独》的书吧，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推荐序言。我记得当时我想了想，起的题目叫《生命是一场独奏，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首席小提琴》。所以如果真的是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啊，即使是很多人陪你跑一场马拉松，因为我一直记得当年在佛罗伦萨看到的一场城市里的马拉松比赛啊，有一个身材微胖的一个男人，他跑在了最后一个，比前面的若干方队啊都落下了很远很远，就是在他的后面啊就有救援车，有什么一切的东西跟着，就是他是最后一个人。然后路过每一个街区的时候，大家都会为他加油，但有再多的人为你加油打气，那个最终要跑到终点的人也是你自己而已。其实我觉得那个情景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去翻滚，我就在想，其实生命也是如此，有人加油，没人加油，跑过这一段路程究竟是怎样的这种感受？大家跑同样的路程，那体验一样吗？你对周边的风景、对声音、对气息印象一样吗？我想一定是截然不同的，这段路对每个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生命也是如此。其实这就是孤独所赋予每一个人的丰富内涵当中的其中之一。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啊，他对这个伙伴啊，对和人际之间的交往和连结，他的需求也不一样。当然这也和他自己的个性和生活环境啊，和他内心的这种欲求和期待是相关的。但我想 假若你能不仅仅停留于这一种连结，而去不断的探索啊生命其他方面的体验的话，那我想同样的这一天的时间，你收获就会与只期待一位知心好友那样的生活体验会完全不一样，收获也会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位年轻的朋友啊，能够更多的睁开双眼去看向整个世界。当你能够活出自己幸福丰盛的状态的时候，我相信你就更有机会遇见那个可以跟你畅聊的人，甚至你会发现你可以和不同的人畅聊不同的议题，你所谓的生活的边界也会不断的扩展和扩大。但是当你设想用一个人来解决你对理想关系的所有期待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会发现这个人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个人可能慢慢的也会让你觉得好像随着你的成长，你会对人的认知改变，对人的需要改变，很少有一个人能够一直符合你的生命节奏和期待。所以我们最终可能还是像斯嘉所说的那个马拉松的选手啊，自己跟自己所进行的一场马拉松或者一场长跑。如果你能够经由刚才我们所说的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去发现更多的幸福感的时候，你也就发展出了我们在节目里常说的一种自我陪伴的能力。我们去如何跟别人分享幸福呢？我们先得体验到幸福，我们对自己生命体验的深度就决定了我们能和别人的关系发展到怎样的深度。相反，我觉得很多人满足于热络的人际关系，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缺乏下潜的能力或者足够深刻的体会，以至于我们需要通过数量来代替质量。 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如果说提到孤独，提到一个人没有同伴，很少有人不想到《瓦尔登湖》的作者就是亨利·戴维·梭罗，但是在克里斯托弗·安德烈的《内心生活》这本书里，他恰好在第七课《孤独》当中引用了梭罗的话。梭罗是怎么说的呢？我从未感到过孤独，也从未有过因孤独而陷入难以忍受的状态，直到那次在树林里安定下来的几周后的那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人要过上健康又平静的生活，身边有个邻居是十分重要的。独居真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儿。我感受到了那不稳定的情绪，但与此同时，我似乎快要适应孤独了。绵绵雨季，我的脑海中充斥着孤独的思绪。雨滴有规律的降落声，萦绕着我的房屋，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我突然意识到，雨滴是一位来自大自然的伴侣，它带给我的那种不可言说的亲切感，竟这般肆意袭来。什么是孤独？是指孤身一人的状态，还是孤独的感受？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第二种情况，孤独感。孤独的体验通常会出现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在我们不太被支持或是亲人的帮助也无法抚慰我们的时候，在与身边人相处发生矛盾时也会感到孤独，此时突然会感到关系的脆弱。但是即使表面上被爱包围，孤独感依旧从心底涌现的时候，或许才是最令人困惑的时刻。即使我们身处一个群体，与另一半或是亲人在一起，也同样会感受到这种孤独。那么这种感觉是源自哪儿呢？是由于在一份关系中总对他人抱有太高的期待，是意识到人类之间总有言语无法沟通的事情，还是坚信我们的唯一与独特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会理解呢？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些问题问得特别好，也希望我们的题主能够问问自己啊，你到底这种孤独的感觉是源自哪儿呢？对他人有期待，还是老是和别人有言语无法沟通的事情，还是坚信我们的独一无二啊，只有那个志同道合的人才会理解？这真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呢、啊。 是一个思考很好的抓手哈、啊，就是问问题主，当你发出这些感慨的时候，你的生活当中正在发生什么？你为什么如此期待这个人的到来和这个人的出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生活提出的很多的问题，提出的很多的期待，反过来可能就是我们观察内心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向导。 在接下来的时候，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在《内心生活》这本书里接着写到了，孤独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痛苦，他也提供了一条成功通往人们内心生活与自我认知的道路。孤独让我们放下行动或消遣，打开了自我拜访的大门。有些人把它视为精神的一番洗涤，正如沃维纳格所描述的，孤独感对精神就如同进食对身体的要求，因其漫长而难以忍受，尽管这是必经之路。尽管孤独并不是一种常态，也不是监狱，但是这种孤独感就如同烦恼一样频繁光顾。了解到这种孤独，才有可能真正与自我相遇，免于受到闲言碎语。如今多亏了电子产品，减少了我们独处的时间，但近期的研究表明，矛盾的是在屏幕前流逝的时间仍然加重了这种孤独感。我觉得这个是克里斯托夫·安德烈非常一本正经的一种幽默啊，就是人类时时处于一种矛盾当中，似乎我们现在可以借助各种啊聊天的软件，能随时与身在天涯海角的朋友进行联络，但与此同时竟然这种孤独感更加加重了，当我们流连于屏幕前的时候怎么办呢？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在想，这可能是现代人每个人都会深有体会的事情。我们有更机会把自己的社交触角随着互联网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借由这个平台交流。可是我们真正心灵获得的满足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生活变得热闹了，但我们当独处的时候，是不是更不能够耐受与自己的内心面对了呢？每种生活方式都有自己的利弊啊。我想刚才分享那段文字也是在提醒我们的题主，想要通过一个人去解决孤独的问题，我觉得是大多数人的一个解题思路，也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式。但是当这个人不能马上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说每一个人解决我们孤独方面啊，他们都是能力有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清这个真相的同时，发展出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而且如果悲观的说呢，就像题主说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和孤单的。但是如果积极的想，那你又是自由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人和你一样，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特的，你可以成为你自己生命的导游。 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京津冀之声广播端新媒体端全面关注，及时报道。敬请关注早七点九点早安京津冀，晚六点十点京津冀新干线，新浪微博京津冀之声1006，河南汛情及时报。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在， 我们都在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广场，矗立着邓玉芬的雕像。 这是一位为在抗日战争的保家卫国中几乎献出所有亲人的妻子和母亲。 抗日战争时期条件非常艰苦，曾祖母邓玉芬自己省吃俭用，把自己的粮食用煎饼鏊子做成干粮送给八路军伤病员吃，希望他们早日好起来，上战场杀鬼子。 伤员们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邓妈妈。邓玉芬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儿子，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药。这个煎饼鏊子就是当年邓玉芬给八路军战士摊煎饼用的。长城抗战失败后，邓玉芬的家乡张家屯村被划入伪满洲国，邓玉芬一家不得不搬到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1940年6月，八路军来到了猪头岭，邓玉芬听八路军讲抗日道理，字字句句说在了他的心坎上。她和丈夫商量，别人出钱出粮，自己不能光是眼瞅着，于是老大、老二、老三相继被母亲送到了游击队。1941年底，为剿灭抗日队伍，日军疯狂制造无人区，为打破封锁，抗日政府号召回山搞春耕。1942年，邓玉芬的丈夫连同老五死在了日寇手，老四被日寇抓走。然而一身硬骨的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 斗争越残酷，越是他坚强。说这几个儿子都为抗日牺牲了，应该说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 1942年到1943年，老大和老二、老四先后为国捐躯。面对这一连串的打击，邓玉芬咬牙挺了下来，因为他坚信，只有抗战到底，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1944年春，日伪包围了猪头岭，邓玉芬背着7岁的小妻躲进山洞，孩子啼哭不止，敌人还在搜山，如果被发现，不仅母子二人丧命，还会连累躲在山洞里的其他乡亲。情急之下，他把一团棉絮塞进孩子嘴里，并死死地捂住了小七的嘴。不知过了多久，敌人终于下山，而小七也因连病带饿死在了邓玉芬的怀里。儿是娘的心头肉，割肉之痛痛彻心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邓玉芬来到亲人坟前，对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说：“咱们胜利了。”邓玉芬是一位普通的中国女性，一位平凡的中国母亲。然而当千千万万中华儿女面对侵略者，中国人骨血基因中那份坚不可摧的硬气和骨气就会被点燃成排山倒海的力量。送儿出征，舍家纾难，血战到底，直至胜利。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协同发展， 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关于孤独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古至今啊，有无数的文人雅士引用过它啊，表达过这种孤独。而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过这种孤独，它是如何到来的，它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克里斯托夫·安德烈在《内心生活》当中又特别的写到了，对待孤独感，我们其实不必与其做斗争或者是逃离，而是应该把它当作内心生活的一些不适的时刻，就不那么舒服的时刻的关键去探索。或许我们会发现，艰难的不是孤独本身，而是无法正确处理好我们的社会关系。所以他说，孤独这条路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品味分享有爱的时刻，提高对这些时刻的敏感度。而且孤独可能会帮助我们去检验过多不切实际的期待，通过减少随时可能会产生的想要被理解的欲望来重新审视自己。是不是我们太希望被理解被接纳了呢？是不是这些要求有点过度了呢？ 嗯，希望被理解被接纳啊，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可能天生会有的一个倾向性。但是当我们把全部的需求都诉诸于他人和周围环境的时候，人就变得被动了。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东方人的处世文化里边很强调要一个人的独处啊，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看清楚我们对外界的依赖。这种依赖本身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不自由，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依赖真能让我们彻底满足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依赖也是件好事情。可是往往我们会发现，我们所依赖的那些外在的环境和他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能够充分的满足自己。 所以啊，假如了解到这个孤独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实啊，可能我们就觉得自己也没那么孤独了。好，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呢是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par le tout bas, je vois ma vie en rose. Et maudite mon dame,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C'est toi pour moi, moi pour toi, dans ma vie. Tu nous l'as dit, la journée pour la vie. Alors je sens en moi mon cœur qui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我是田阳。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依然是《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者阿图尔·叔本华，来自中信出版集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篇章是：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乐趣。卢克莱修在很早以前就描绘过显贵们悲惨的生活状况，时至今日，那样的状况在大都市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可以见到。富人很少待在自家大厅里，那样会使他感到厌烦，可出了门又会发现外面也没有多精彩，仍不得不回去。又或者仿佛房子着火了一般，他飞速前往乡间别墅，可一到那里，他就立刻哈欠连天，又觉得无聊了，只好倒头大睡，以求忘记一切，或者再一次从乡村匆忙地赶回城里。这样的人在年轻时脑力常常赶不上他们旺盛的精力和过剩的体力，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要么完全丧失思想的力量，要么对任何可供他们发挥的事都力不从心，陷入悲惨的境地。当然，他们仍保有意识欲念这唯一不会衰竭的力量，并试图通过玩一些刺激的碰运气的游戏，譬如一掷千金的豪赌来激发抑郁，这简直是最低级的恶趣味。当人们发现自己无事可做时，通常会选择某种他擅长的娱乐活动来消遣，比如打球、下棋、狩猎、画画、赛马、玩牌，或是欣赏音乐，或是研究诗歌、文章学、哲学等等。我们可以把人们的兴趣爱好作为外在表现来进行系统归类，还原其根源所在，也就是三种基本的能力。所有乐趣都源于此。撇开目标明确的促进能力发展不谈，每个人都可以从这几项能力本身中找到各自擅长的方面，并从中获得相应的乐趣。第一种是生命力，包括饮食、作息、消化和睡眠，也就是人体新陈代谢的能力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这一类的快乐甚至已经成为某种全民娱乐。第二种是发挥激励获得的乐趣，有时以体育运动的形式出现，譬如走路、跑步、摔跤、跳舞、击剑、骑车等，有时则在军旅生活或是战事中体现。最后是情感，或说是感觉的能力带给我们的乐趣，譬如通过观察、思考、感受获得的乐趣，或是品鉴诗歌和文化、音乐而来的乐趣。 或是学习、冥想、阅读、发明创造、哲学思索等带来的乐趣，诸如此类。关于这些乐趣的价值、相对价值和持续性，还有许多东西可以讲，但我留给读者们来补充。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要逃脱困住你生活的活死人墓。大家都能看出来，使用的能力越是高尚，所能收获的乐趣就越是伟大。乐趣总是涉及个人力量的使用，幸福就存在于一连串的乐趣的重复中。比起另外两种基本的生理乐趣来，感觉的能力带来的乐趣占据了更高的位置。同样是存在于世，人类的感觉能力远远大于动物，使得人有别于其他动物，存在的地位更为高级。感觉的能力表现为精神力量，它是我们能够获得必须依靠思想才能得到乐趣，也就是所谓的智力乐趣。可以说，越有思想，乐趣越大。普通人无论对任何事情产生兴趣，都是因为这件事刺激到他的意识欲望，也就是说，对他而言，这是一件有切身兴趣的事。但是持续的刺激未必总是好的，也会带来痛苦。比如打牌这项看似风雅的流行娱乐就可以提供刺激，但也只能提供一些微小又短暂的刺激，让那些真正且永恒的痛苦暂时得以麻痹。说到底，打牌就是对意识欲念的一种隔靴搔痒。一个人若是智力发达，就能够毫无杂念地对纯知识方面的事物产生浓厚兴趣，而且这样的兴趣对他来说才是必需品，有助于让他远离痛苦，并让身心感到祥和喜乐。普通大众的生活让人们醉心于各种满足个人安逸的渺小福利，却不得不对抗由此而生的各式不幸与苦难，并旷日持久地挣扎其中。一旦停止为实际生活操劳，人们将被打回原形，只能依靠自身内在时，人生就会被不堪忍受的无聊所包围，如同行尸走肉。只有疯狂的激情才能稍微点燃死气沉沉的生活。被赋予了高度精神力量的人，过着思想丰富、多姿多彩、充满了生命活力和意义的人生，其自身就承载着最高尚的乐趣之源。他的头脑只为有价值、有趣味的事物所吸引，他想要到的外界刺激来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自对人生、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伟大成就的思索。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享受世上的杰作，透彻理解并深切感受到这些杰作的伟大之处。也只有对他而言，那些曾经伟大的人和事才真切地存在过，也只有他才感受到了他们的吸引，其余的人不过是偶尔的过客而已，或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这类聪明人的典型特征还包括他们比别人多了一项需求，那就是对阅读、观察、研究、冥想和实践的需求。简而言之，他们需要不被打扰的闲暇。伏尔泰说得好，没有真正的需求，就没有真正的乐趣。因为怀有需求，譬如想要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文学、艺术等美好的事物，所以能享受乐趣。而对大部分人来说，即使被美景包围，也视而不见，感受不到乐趣。这就好比是我们要如何期望一个老朽之人坠入爱河呢？简直是徒劳的。在思想智慧方面享有禀赋的人，除了日常的个人生活之外，还享受着精神的生活，并且逐渐将精神生活作为唯一的真正的生活。实际上，日常的个人生活不过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是获得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很多人过着浅薄、空虚和充满麻烦的生活，甚至将这样一种庸庸碌碌的生活视为人生目标。而那些聪明的人会始终把对精神的追求放在其他一切追求之上，通过内在和知识的持续提升， 生活的境界逐步提高，越来越连贯，并具有恒久的强度与统一性，就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逐渐成型。与之相较，致力于追求个人舒适的人生，或许其宽度确实得到了拓展，却无法加深深度。可惜的是，这种所谓的现实生活对大众来说就是人生的目的，众人却不知道自己终此一生无非是做了一场可怜的表演。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本书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人生的智慧，如何幸福度过一生，来自德国作者阿图尔·叔本华。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